第一节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是不是很精神呢？是啊，其实应该寻日录的，不过时间所限就变咗今日啦。咁今朝早一早咧就情商我哋台长早啲翻，因为佢本身系翻两点嘅。咁啊，为咗迁就我啦，因为今日晏昼仲有几个会开，寻晚都搞到好夜咁。节目继续做啦。咁有啲人都讲过，或者嚟问我喂，可唔可以？是不是真的想住淡出去？是。但你现在做节目做咁多，因为我不是老萧。呢人咧或者我抽身都唔系嘅。因为呢我定咗个日子呢唔系退休唔系唔做节目系做少啲啦。因为呢而家个 view 呢即系希望吸纳多啲嘅人嚟做节目。咁呢有个历史节目呢就应该会喺呢下即系啲历史节目咧，应该下个礼拜啦，下开始出啦。咁另外咧就多谢啊，亦都有啲节目咧就嚟同我哋倾咗，咁咧就喺度租我哋录音室做，咁咧已经有一个即系有一个节目咧就已经喺我哋度录咗噶啦，咁咧佢哋自己播，咁啊只不过借我哋啲器材啊咁做，咁我哋收翻租啦咁。咁另外呢就陆续都有啲新节目嘅，好似体育堂啦。咁另外呢下个礼拜呢我哋有啲打机片啊。即係录咗点样过关打机嘅片呢就下个礼拜二播啦。咁我哋希望做得多啲多样化啲，就唔好做老周电视台变咗大匪电视台。由朝到晚得我一个人讲。但係呢先决条件就係希望聚到人囉。聚到多啲人喺呢个台度睇节目听节目。咁样嚟做囉。咁年宵做完啦，咁我哋有好多呢发财狗狗买即係买剩啦，即係我人比较老实啲唔鍾意话讲嘅。咁我哋特价好靓嘅，其实嗰啲全部出口嘅係牛仔布做嘅，咁我哋呢就会攞返成本价啦，就睇下有冇人鍾意，咁同佢哋订啦。咁另外呢就今个礼拜六就会去台中啦，本身初八去嘅，但系咧因为阿老温迟咗翻嚟，变咗咧机票嗰度好紧张，咁啊唯有今个礼拜六去啦。咁我哋有啲嘢倾嘅，咁而五月一号咧，有啲网友都问，因为韩国有一个最大型嘅展览馆啊，咁我哋展览会有12,800间嘅中小企啦，就喺嗰度摆展览，咁咧就我哋咧就有一个韩国嘅厂商。咁佢邀请我哋去咁到时拉咗阿 Benson 啦阿小小啦咁同我成行啦咁我哋另外仲有好多网上计划啊同埋做四小宝嘅医疗出去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有免疫力系统嘅毛病出现咗呢真係可以联络我哋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嗰样嘢有用佢自己识行啦。咁网上有多人喺度留言货柜车佬点样点样点样，其实真係冇所谓，言论自由嚟嘅啫。但係呢做乜嘢都根据事实囉。我系咁样諗囉。咁但係啲人连基本上去自己查证下我哋卖緊嗰啲嘢究竟系乜嘢嚟，佢都冇啊。咁我就觉得是不是香港人又好大陆的人又好啦，或者外国的华人都好啦，是不是真的沦落到这样呢？而有个叫做卢生的就在加拿大的，那联络我们呢就想说大家夹粉做个节目，那不是不想啊，那我其实都讲了两三次，但是又要就他时间就我时间，我的时间真的得那么多，那就真的没办法啦，但是希望就在巴打台一周年之前啦，做好我嘅嘢啦，咁订阅啦，同埋嘅 view 数都高咗好多嘅，咁都多谢大家支持啦。讲咗四分钟嘅告白，咁就开始正式入主题，讲讲大陆棍头司机。其实好想讲啦，以前系冇呢个概念嘅，因为咧大陆咧所谓嘅棍头司机就即系大陆司机，咁啊系香港人赋予佢嘅。其实我唔知点解佢叫做棍头嘅。咁但係呢就叫开，咁之前有人讲过，咁我又未经证实啦，咁我都係咁讲啦，大陆车司机。我想讲一讲呢大陆司机嘅演变，即係货车司机嘅演变。又吞口水啦，但係真係冇办法，一口气讲咁样就係冇，真係控制唔到，大家原谅下啦。会流畅啲嘅，因为呢讲我熟悉嘅嘢呢就唔会话啦啦咳咳囉，因为个脑不停諗，始终年纪大。 讲一讲我同一个大陆司机嘅其中一个大陆司机嘅古仔啦。希望大家有耐心听，都几有趣味性嘅。咁佢姓杨嘅，我哋叫做杨仔。咁因为当时我打工，咁咧就过关，第一次揸大陆车，我一过咗关之后打电话，即系公司指定打电话俾佢，佢咧就跳上架车度，跟住咧就由佢揸，帮我揸上肇庆。之前做节目我讲过，我系做肇庆专线嘅。咁啊，口水多过浪花，咁啊不停讲，咁我就唔习惯喺车瞓觉嗰啲人。咁咧就动高蛙老脚，咁嗰阵时又冇 iPad， 又冇智能电话，咁啊一路去啦，一路去，去到跟住咧我就翻宿舍瞓觉，咁啊喺呢个车检场附近咧，西江大学对落咧，我哋有个叫做宿舍，咁我有间房嘅，咁我冇锁门，咁又瞓觉，咁嗰阵时时值都九月尾啦，凉啲啦，有风扇咁，有冷气添嘅。即系我当时嘅老细非常好嘅，咁有埋冷气，咁咧如果住啲所谓大陆司机咧就住大厅，咁大厅就冇冷气，得蚊帐同埋，因为始终山边就有风扇。我哋咧香港人嘅即系咧就好似高人一等咁样，就有冷气。咁啊瞓啦，咁佢就拆关，咁去到咧就拆关，咪拆关，因为我系重上，第一次同埋司机拍档重上，咁去到咧佢拆关。咁我瞓醒，咁佢话你同我车场啦，咁去到车场，咁我攞路样啦，因为海军要对样啊。我哋司机本叫黄本啦，嗰本黄宝嗰度咧系有，同埋咧蓝本咧，佢本身有司机样啊，要对一对证明个司机有对场到场，你到咗场可以走。咁咧呢个司机好负责任嘅，咁啊不停咁做啦，咁上上落落啦。咁我哋公司规定咧就系我哋食咩佢跟我哋食咩嘅。咁有好多司机咧就唔中意同佢食，咁啊通常咧就俾翻15蚊一餐嘅饭钱佢哋，就由司机承包。咁咧就大陆嘅所谓棍头司机咧好多就源自咁样。咁因为我哋有出粮嘅，公司出一半啦，我哋出一半，咁我哋包伙食啦，即系包食饭啦。咁当时有部手机好巴闭啦，仲用緊科技年代，我讲緊係1999年年尾9月份。咁呢就上路，咁佢用緊科技，覆电话都麻烦，我好难联络到佢或者佢搵我。咁呢就啱啱好啦，就出部手机啦，就换壳嘅诺基亚，咁就3210啦，即係掟埋佢掟死狗啦，大家上网睇下个图啦，一掟嚟哇头都穿，好重。跟住演变到3310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有部3210，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好追求啲花款嘢嘅，咁啊就将我部3210俾咗佢，咁然后咧我就同佢讲，我话啦，你出翻张电话卡，你电话费咧因为我负责同你联络嘅，咁我俾钱啦。咁咧我当时系俾啲香港司机闹，话屌你对佢咁好做咩啊？呢啲咁嘅棍头啊乜乜乜乜乜咁，我唔系嘅，咁因为你始终人哋帮你做嘢，你应该系俾佢。咁好多时候咧，我就唔会出街食饭，咁通常喺宿舍嗰度咧，出边有间叫少龙山庄，我就成日喺嗰度食饭嘅，因为个西江甜鱼好好食，譬如啲海鲤鱼，条海鲤鱼有成4-5斤重咧，啲鱼春同埋啲鱼镬咧，即系鱼膏咧，我谂大过一只果晶种，我好中意食鲤鱼。咁啊，成日喺度食啊，或者喺嗰度食鸡煲啊咁，咁啊，同埋啲大陆司机佢哋咧，通常嚟讲香港司机出咗肇庆市食饭，端州区，咁我咧就通常留喺宿舍，咁食完饭就嗱嗱声走啦，夜晚封关，咁啊啲司机同我一齐食，咁啊多数我埋单啦，但系埋亲单都啦，成台都系得100蚊，咁老板娘对我好好嘅，收亲都系100蚊啦，哇，10个人8个人食100蚊啦，咁啊，所以都多谢老板娘嘅，做啦。咁另外即係讲返啲棍头嘅演变啦，即係个达斯基嘅演变啦。咁后面好多嘢都系咁样发生。咁后期呢佢呢就同我讲话呢个老豆呢有脑癌。咁呢就唔可以成日开工。问我点，我话唔紧要啦，嗱粮照出俾你。你又唔好同公司讲，咁当时我有个拍档嘅，咁咧就同我一齐两架车成日拍拖更上上落落嘅，咁咧我哋咧有个司机咧就叫做，即系佢又有个特司机嘅，咁咧就我就同个特司机讲， 即系两个香港司机同个特司机讲啦，啱倾啲。我话不如咁啦，佢有老癌要放假，咁啊都等饭开噶。因为当时嘅保障唔系有社保啊，有医保啊，啊乜乜乜冇保障。我话粮照出啦，我照出粮俾佢。咁你嗰度咧，我就加钱俾你。咁咧就如果我哋同嗰个另外个香港司机咧，我哋都熟路嘅。咁我哋行下路都啦，揸上揸落，我哋自己嚟。咁咧，如果我哋顶唔顺咧，就睇边个顶唔顺咧，就揾你帮手。咁你就一个大陆司机揸两部车，咁我哋咧就出多份粮俾你。咁当时个司机就肯啦，咁我哋自己辛苦啲，咁咧就令到个养仔咧就可以照顾到屋企啦。咁佢嗰阵时咧就周身都。个袋都争嘅，嗱咁啊屋企有事啦，咁成日同我借粮啊各样嘢，咁啊打好多电话，咁后屘咧就个3210咧佢跌咗，咁我就新款啦3310啦，咁啊买多两个壳，因为你嗰阵时咧换壳系好兴嘅，咁啊3310诺基亚经典，咁啊俾咗佢，咁佢揸住咗个电话咧好开心，咁啊换壳啦咁，咁我自己仲摩托罗拉嘅嗰阵时，咁咧。休用咁个电话费报销啦。咁呢有时呢譬如我自己打电话都好啦都係打200-300啦。咁佢呢有时呢就交张电话费单返嚟我帮佢交。咁呢就300-400。咁电话费其实300-400喺肇庆已经请到个靓妹做服务员㗎啦。450就绝对请到㗎啦。咁就问咗句啦。咁我喂电话费咁犀利嘅。咁佢话冇计啦，系要用点样，即系好多藉口啦。有啲电话就系你打嘅，你打超过嗰个 plan 咪要多啲钱啦咁。跟住我话，咁佢咁样讲，其实我就唔系话为同佢计钱，系我自己个心问下你多厚啫，因为我俾钱噶嘛。咁啊，佢咁样讲，即系话我打咗个电话咁多俾佢，我最多咪打电话叫你开工，或者边度接我啊？跟住你打个电话俾我啊，跟住喺边度接翻我？咁我你打翻份单啫你。跟住咧死死气打咗翻份单翻嚟，咁嗰份单一打出嚟，基本上一个月同我通嘅电话唔够20-30个，识得我嘅人啦，识得我大飞嘅人都知道，我打电话咧同人哋倾电话一句起两句止嘅，收线冇尾音。咁有剩咧，所有嘅电话咧就佢同佢太太啊，同啲朋友啊，大陆司机喺度倾偈嘅，睇翻啲号码咪知咯。咁我就同佢讲，我话样，冇所谓，但系咧系嗰样讲嗰样咯，做人嘅嘢啊，我预咗俾钱呢条数，亦都唔系大，但系咧系嗰样讲嗰样咯，唔好将个责任推俾人啦。咁后期咧，因为佢借咗我，都有笔钱啦，咁咧我就唔做啦，咁因为俾人炒鱿鱼，呢个咧系我全世界咧有历史以来咧第一次俾人炒鱿鱼，一世人未试过。点解呢？其实之前做节目讲过啦，因为咧我两个大佬系做中港车嘅，佢带我入行嘅做货柜，佢哋冇嘢做。咁而当时咧，我细佬咧，即系亲细佬啦就识得喺白土啊，高腰白土嗰度咧有间叫。运城鞋厂啊，而家结束咗咯。咁咧就系马主嚟嘅，香港有4-5隻马，自己亦都搞咗个马房啊。啊，咁喺双鱼河附近咧，佢自己租一笪地方，就我哋自己养马房。喺退休咗休嘅马咧，佢自己养啊。咁咧就好中意马嘅，咁几兄弟，咁我叫做阿大啦。咁咧我细佬咧就介绍咗呢间鞋厂俾佢哋识。咁咧就开始帮啲同学，中学同学。咁咧喺关场嗰度咧，海关车检场嗰度咧，就有一日咧就撞到我两个大佬。咁我就同个大佬讲，做肇庆专线嘅问啦，白土啊，点样做法啦、啊？而家你哋，因为佢哋嘅报关员其实系冇牌嘅。其实之前我都讲过，系有关系做到报关员嘅，唔使报关证啊。当时其实就喺递文件俾报关行嘅啫。咁做啦，咁呢次超梗事，讲多几句。咁呢位哥哥仔嗰阵时咧，我好心就介绍咗俾我哋公司啲报关员识个阿头。咁第二日咧，我就接到大信封，就话我叫佢哋，即系怀疑我叫佢哋叫我哋公司嘅客，咁啊炒我啦。咁我好冇所谓，咁咪俾翻锁匙咯。咁咧就嗰晚咧就同佢哋食饭啦。 就讲咁。咁食完餐饭呢我就走啦。咁落咗去。咁交返到公司交返晒啲嘢出埋粮啦。咁公司都好嘅。即係依足劳工规矩就出晒粮啊各样嘢。俾我咁就完咗件事啦。完咗咁我自己呢就好鍾意肇庆呢个地方嘅。而家都好鍾意。虽然而家变咗好多咁。咁返上去。咁呢个司机就当然啦，第一时间就即係邵龙山庄老板娘照顾咗我咁耐啦，咁返去搵佢食饭啦。咁个司机第一时间出现，佢就话大肥你条数唔啱喎，我咩唔啱啊，嗱你又冇做啦，你嗰条数呢而家呢计条数呢就应该呢就仲有800多元出粮俾我嘅。啊你争我呢条数点样点样点样。啊要计数。咁我好啊，嗱几年几月几日你借咗我几多钱，电话费就归我嘅，全部都归我嘅。啊电话送咗俾你唔计啦。咁呢就几年几月又借咗我钱。跟住呢我嗰列个月呢你冇扣到，唔扣得，因为屋企有事。咁呢一计条数呢七除八扣，连埋佢话争我嗰800多元，咪我争佢嗰啲钱呢嘅粮呢800多元粮呢打埋出嚟。啊跟住呢就再加埋又话有啲车钱啊点样点样啦。后咪计到1200元都好啦。咁计完条数。佢又仲争我钱，因为佢实实际际真係借咗我3000多元。咁摊咗条数出嚟，咁计条数仲争我2000。咁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大肥，哎条数原来我计错，唔好意思啊。跟住佢就行咗去，即刻上去跳咗上架所谓嘅电单车扬长而去。即係你争我，咪你觉得我争你，你追讨我，计咗条数你争我。就嗱嗱声上去上电单车就走咗啦。呢次讲到呢一度。